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今天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也看到大家伙都来报道和打卡了。4438呀，忙碌的闲人，家里人，孙东林，永远的儿媳妇，音乐天使，欢迎大家伙，还有工体老球迷这些老听友哈。哎，冬日早晨如果外出锻炼的话，一定要注意哈，保暖。这两天呢，还真不是特别冷，没刮风，所以你看现在外面。没有那么透亮哈， 是就是没刮风，可能不是那么冷，风寒效应低，但是扩散条件啊也有点差。 嗯，所以外出锻炼的话呢，请您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千万别大意，千万别感冒了哈。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休斯敦世乒赛今天迎来第四个比赛日，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我们在来关注今天这个比赛日的同时呢，也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情况。 嗯，2021北京马拉松还是取消了。 嗯，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的附加赛抽签在苏黎世进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分组的情况。 嗯，纪念球王离世一周年马拉多纳雕像揭幕。 国足是不是要换帅啊？从昨天大家就在讨论这事儿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段把昨天体育广播的请到的这些嘉宾的观点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集会哈，来给大家做一个各个角度的分析啊。 嗯嗯，中国足协女超联赛啊有战况，江苏将与武汉去争冠。 而中甲联赛，武汉3-1战胜昆山，他们已经是12连胜了。 嗯， 紧追着领头羊梅州客家，这冲超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哈。 是的啊，马上就要打了。中国男篮公布了最终12人名单，任骏飞、王哲林落选了。 比赛时间是11:05，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关注。而日本男篮这边的12人名单呢，是由张本天杰、富坚勇树来领衔的。 嗯，中国篮协成立国家队建设委员会，姚明、王芳做领导。 钢架雪车世界杯，耿文强并列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创造的一个新的历史。 是的，中国队历史上首次获得北欧两项冬奥参赛资格。 冬残奥村将会在2022年的2月25日正式开村，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内容哈，今天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当然了，有中日篮球之战，而且是带观众的，太不容易了哈。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前瞻本场中日篮球之战，欢迎大家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互动。还有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哈，今天云顶滑雪公园呢将会迎来冬奥测试赛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 嗯， 说到哈，到冬天的时候，在北京，甚至说除了北京之外，冬季的出游打卡地，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哈。 是的。 欢迎您通过很多种的这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也欢迎家里人哈，反正吃早饭的时候、做早饭的时候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哈。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云顶看冬奥，昨天也是冲上了热搜。提醒大家一下，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云顶滑雪公园将会进行冬奥测试赛自由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 嗯， 我们北京体育广播联合新浪微博、微博媒体还有微博健身推出体坛研习社特别策划。那您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标题哈，云顶看冬奥，或者是谷爱凌会出现在哪些赛道，天才少年苏翊鸣将会解锁哪些难度动作，这些热搜的话题哈都可以关注到。一日社长惠凡将会连麦北京体育广播的前方记者，来直击赛场直播赛况。更有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名将徐梦桃的队友沈小雪，知名潮流运动博主小豪，单双板兼修的滑雪达人叉队实力助阵。 啊，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由子昂跟慧凡一起来主持，是吧？ 嗯，是的。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畅聊滑雪运动，解读潮流密码。哎呀，这个运动实在太潮了，我就是作为观众给你们鼓掌哈。啊，关注我们的连麦这个活动哈，参与互动，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一起向未来。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2点半这个时间段哈。 同时呢，还有跟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比较符合的哈、啊，这个有热搜也是跟我们的北京冬日游玩攻略有关系的，说奥森公园的冬天啊，居然有这么美，这么美。冬日繁花落尽，奥森公园迎来了别样的冬日美景，金色的夕阳，硬币水，水中的野禽悠闲戏水，快来打卡奥森的冬天。 嗯，这个冬天怎么玩？欢迎大家推荐一下你喜欢的冬季出游打卡地哈。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的呀，来呼应一下我们的话题哈。冬奥会的雪分9种型号，这个标题也是冲上了昨天的热搜榜。雪是冬奥会的灵魂，没雪没法办啊。 是， 冬奥会的滑雪竞技项目大多呢是人工造雪的，不像您想象的咱们下了雪才能有比赛比，不是的，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您即便不下雪哈、啊，我们也可以实现部分的人工造雪、可以实现粒径、含水量、硬度的改变，来满足不同比赛场地的需求。 是， 越野场地和跳台还是分不同的型号，雪一共有9种啊。我们来请这个古杨树场馆群的山地运行山场地经理魏庆华给大家来说说哈，这9种雪当中的不同的区别。 像高山雪场的造雪就相对比较容易，那它就是大范围内的。我们这古杨树赛场组团这个跳台场地昭罗坡上的造雪呢，那么它就是控制是非常精细的，有基层、中层和表层，每个层次的呢它的这个密度又不一样，4-5千平米，雪的厚度是均一的，严格控制，所以说它这个呢就比较精细。这个机器呢可以出9种类型的雪，含水量不同。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用5号雪。这个越野场地我们现在造呢，考虑要干一点呢，我用3号的雪。那你要像在这个跳台初期昭罗坡造雪的时候呢，就要到6-7号雪。3个赛场呢，造雪的面积呢将近30万平米，还有一些景观的造雪，6-70万平米啊。计划是在12月20号把所有的这个造雪的工作啊，包括后期的储备用雪全部完成啊，有信心啊，保证完成这个山地运行的造雪工作，提供优质的赛场。 这也是一个常识哈，冷知识。 是， 原来啊、在冬奥会的用雪方面有9种不同的型号哈，根据不同的场地将会有不同的铺设。 嗯， 昨天呢我看到北京生育假由30天延长到60天，这个标题一直都挂在比较高的位置哈， 大家还是 非常关注。 对，切身的这个跟自己生活有关的这么一个热搜。 嗯，到底能够休几天哈。昨天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呢，修改决定完善生育支持计划，调整北京市与生育相关的假期。那按照规定呢，生育子女的夫妻呢，女方是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之外，享受延长生育假60天，男方可以享受陪产假15天。建立与子女数量相关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未成年子女数量比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也可以纳入优先分配范围。 嗯， 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独生子女每一年也可以获得累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这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 哎， 还有一些要点也可以提示一下哈。 嗯，生育假由30天延长到60天啊，可以调整延长生育假、育儿假的假期分配。按规定呢，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满3周岁前，每人每年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每年按照子女满周岁计算等，请您去关注。 嗯，但当然，一说休产假，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艺术性的请假的方式哈。到底从哪天开始合适，哪天开始休比较的，适合自己的家庭哈。总之会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感兴趣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哈。那也看到昨天说经常熬夜更容易肥胖，也是受到了网友的关注。 哎，是，就因为一熬夜啊，大家熬夜的时候更想的是什么？宵夜啊， 就是饿的时候。 对，是，就是熬夜的时候，随着能量的消耗啊，身体的饥饿素会快速增加，让人感觉到肚子饿，从而过量进食，或者说频繁进食， 长此以往呢，肥胖在不知不觉间就靠近了。所以说还是提醒您啊，多锻炼少熬夜。 尤其是咱们家里人喜欢看球，熬个夜什么的，看个国足，11点还行，那时候也饿哈、生气的时候总会想嚼不点什么，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尽量吧，少熬夜，多锻炼哈。昨天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跟锻炼有关的，你看应该学学这个硬核大爷哈。 有一位72岁的无腿哈硬核大爷锻炼日常冲上了热搜，而且呢他也是中国无腿登珠峰第一人，爬了紫金山啊。这是夏伯渝，中国无腿登珠峰的第一人，来到了江苏南京攀爬紫金山。夏伯渝介绍呢，自己每天的运动量在5到6个小时，早上5点开始做力量训练，负重10公斤沙袋，做1500个深蹲，100个引体向上，480个俯卧撑。 你少说了， 抹零了差点哈、之后再去爬香山。夏伯渝称，紫金山虽然不高，但是攀爬起来有一些难度啊，觉得意犹未尽啊，被漫山的枫叶美到了。 我觉得这两个热搜刚好是代表了不同的生活的状态。希望您不是经常熬夜容易肥胖那个群体，而是像这位大家也是比较熟悉了，我们体育广播经常介绍的哈，登山家夏伯渝一样健康的生活。 是。 好，热搜完了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他的消息哈。我们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乒赛。世乒赛呢，因为时差的缘故，现在正在打哈，一大早就开始打了，有最新的赛况和大家来分享。这是休斯顿世乒赛的4比赛日了。那么昨天的比赛情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中美两队混双组合呢，已经击败了欧洲的对手之后，晋级到16强当中了。 而且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的男单选手全军覆没了，随着沪上损服不敌国乒队员王楚钦，日本男单选手已经是全部出局。那休斯顿世乒赛各项单项啊，今天会决出8强，请听记者沈彤的报道。 昨天进入第3个比赛日的休斯顿世乒赛，国乒整体的表现也是渐入佳境。9名参加单打的选手实现全胜，携手晋级16强。男单赛会头号种子樊振东以稳定的发挥，以4-0淘汰法国选手莱贝松。不过赛后樊振东表示，比赛的过程并不轻松，自己落后时首先要有平稳的心态。 其实今天1-4局自己都是落后吧，然后其实2-3局也是领先，但对手也没有放弃，也是打到了关键分。我觉得首先还是对自己这种自信吧，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还是能够静下心来一分一分去打。然后再一个，落后的时候肯定是有某一些环节做的不是特别好，包括可能5位失误有一些多吧，所以还是先静下心来，先稳住心态，然后一点一点去想办法吧，在场上。 接下来的1/8决赛，樊振东将和队友王楚钦展开交锋。昨天王楚钦同样发挥出色，以4-0横扫日本队的沪上损辅，至此日本男单在本届世乒赛当中全部出局。赛后王楚钦认为，尽管是遭遇战，赛前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没跟他打过嘛，其实也不算了解，但是自己也看过他很多的比赛，打球非常的凶狠，然后整个技术特点非常的突出，体的这种实力啊，也是在日本最近的这些年轻的里边崛起的也非常快的一个吧。 另外，梁靖昆昨天是以4-1淘汰了德国选手杜达，而林高远则是直落4局战胜克罗地亚选手普卡尔。赛后林高远透露，赛前做足了功课才能让自己轻松胜出。 上一次和他交手也是4-3才险胜，也第7局是9才赢，所以说赛前自己做了很多困难准备，去假想对方也会打什么球，但是一上场之后，我觉得一些技战术执行也是非常的好，也是完全限制住对方，让对方很多一些优势球发挥不出来。 昨天王艺迪同奥地利老将倪夏莲的对决意外成为本轮女单的焦点。由于在不久前 WTT 斯洛文尼亚挑战赛当中，58岁的倪夏莲曾爆冷击败过王艺迪，因此世乒赛两人再度交手，王艺迪充分备战，没有再给倪夏莲任何机会。 可能因为上一站斯洛文尼亚比赛中输了吧，然后这一站世界锦标赛准备会更充分一些。我觉得今天整场打得还可以吧，战术上执行上可能比上一站要坚定一些，而且在场上也没有很着急吧，也是赛前准备的好吧。 而倪夏莲则表示，自己目前就是在享受乒乓球的乐趣。 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他非常优秀的选手，他赢是应该的，正常的。我恭喜他，我上次赢他我是过年吃一顿饺子呀但是作为我来讲，人生有这样的一次经历也是非常非常幸福，对吗？满满的幸福回忆。 另外，樊振东王楚钦在男双第2轮比赛中以3-0 战胜德国老将弗朗西斯卡和波尔组合，而混双两队中美组合王曼玉、卡纳克以及林高远和张安则分别击败斯洛伐克和德国队的组合，同样晋级16强。 嗯，这是昨天早晨的战况哈。那今天呢，刚才提到的混双的第三轮已经结束了，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顺利赢球进入到八强当中，但是两队中美组合呢成绩不一样哈，林高远和张安最终是获得胜利晋级，王曼玉和卡纳克则是惜败给对手无缘八强。 嗯， 他们是不敌一对印度的选手加纳塞卡兰和巴特拉，最终是总比分2-3哈惜败的。 是的。 那其他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和林云如，中国香港的和君杰、李浩晴，日本的张本智和早田希娜都纷纷晋级了。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呢，将会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出战西班牙的一对组合肖瑶倩、罗伯茨，林高远和张安将会对阵法国的袁嘉楠和雷贝森。 嗯， 也希望林高远和张安这一对中美跨国组合能够发挥得更出色哈。 是的。 当然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我们在晚上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就应该看到今天比赛的全貌了哈。 是。那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是提到的2021年的北京马拉松还是取消了。昨天呢北京马拉松组委会官宣啊，取消了2021北京马拉松赛，所有获得2021年参赛资格的选手保留参赛名额到2022年。 那从昨天开始大家就在关注这个消息哈，国足到底是不是要换李铁呀，要不要换帅啊。当然这个消息源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媒体人徐江的个人微博的爆料哈。 是。 他说国足主帅李铁下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目前呢已经在考虑新帅的人选了，相关的人员也在接触当中。马上我们就在昨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连线了徐江哈，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打完这六场比赛之后呢，协会这整理了一份总结吧，那么包括国家队的总结，包括对李铁执教的这种总结，这个总结有技战术层面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他的相关言论的东西，商务方面发微博广告的那些，那么整理了一份资料吧，上报。比较明确，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做最终决定的肯定不是足协这个层面，但是足协要给他去汇报。同时我了解的情况是，中国足协目前的相关人士跟目前在中超联赛还在执教的俱乐部的教练已经开始有接触，包括在谈做好李铁下课的一个预案。那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吧，可能隔离期结束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下与不下有一个说法。那我觉得从目前来说，还是本土教练执教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且这六场比赛结束之后，新来的教练更多的还是先做一个过渡教练的一个身份。那是过渡教练的话，其实还是本土教练会更合适一些，除非本土教练在这几场比赛里面打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内容不是很理想，会出一些问题，真的就不行，那就请外籍教练。那目前接触的我知道的候选人来说，明确的说是本土教练。 嗯，这是徐江啊，了解到的情况，他可能有他的渠道哈。当然了，现在李铁和队伍，包括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马德兴呢，都还在苏州隔离呢。 嗯， 那我们也是马上就说，看看能不能让马德兴给我们说说队里的情况，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一边这个说是可能回来，出来之后就要下课，一边说不知道。马德兴说我们每天都住在一起，吃饭都在一起，但是这个消息没听说。 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话，在国家队啊，包括足协的工作团队啊，都是在那个苏州进行隔离嘛，三天也都在一块。到现在为止天天在一块吃饭，整个这个弄没有听说过换教练这个事儿。我觉得目前的整个这个层基本是反映一个真实情况。如果唯一能够说的就是达阿曼那场球，就是说是那个可能是能够争取三分的，结果就是1-1拿到一分。国家队内部肯定是要进行 总结，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会对外公开的，因为成绩不好，坦率的讲是中国足球的原罪。你只要一输球，所有东西全部都是问题；你只要赢球，所有东西都是 OK， 没法展开说，也没法讨论。 我们还请教了这个中新报的记者郭健哈，在昨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郭健说，其实换呢，假设说哈要换的话，一般就是两个理由，球迷不满意呗， 恰恰是在最业务能力，比如说他的用人，这几场比赛针对每个对手排出来的这个战术思路的打法，让人感觉还有更多的提升空间。支持换帅的球迷觉得这个球队现在你没带好，业务能力方面的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次的原因呢，无非就是他可能还有点这个商业方面的操作，可能违反了这个国家队的管理规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推动的这么一个因素。 我们还请北京晚报的资深足球评论人李哥也分析了这个事儿，觉得到底是不是真的要下课了。他认为无论是下不下课，但是第一责任啊，我们打成这样，第一责任不应该是李铁来负。 核心问题不是现在换李铁，而是两年之前就不应该让李铁这种执教资历和经验的人去接替里皮的这个帅位。但是一旦选定了李铁，我觉得当下的时机并不是非常的成熟。依据有两点，第一，从里皮手里接过来把中国队从四十强带到亚洲十二强的人是谁？是李铁啊，对吧？最后四场比赛如果不是全胜的话，怎么能以 A 组成绩最好的一个小组第二能进入到十二强呢？如果那时候就折在四十强了，哪有后来现在的这些争论呢？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中国足协为什么给李铁一个大合同，原因就在于四十强他打得不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亚洲这十二强已经进行完的今年这六场比赛来看，有人说拿到五分跟大家的期待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我觉得啊，换句话说，现在如果里皮继续带队打十二强，就一定能取得比五分更高的成绩吗？谁敢说呀？就在现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之下，一个主场没有，全部在西亚那边打，谁敢保证？所以我觉得李铁无论是在四十强比赛中还是在眼下的十二强比赛中，他交出的这份答卷肯定不能是一个高分答卷，但也不是一个极其不堪啊一地鸡毛的一个答案，只能说是一个将将勉强及格或者在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成绩。面临着十二强的最后四轮比赛，这个时候换李铁，我觉得依据到底有多么强，我感觉到必要性不是那么的充分。现在把李铁换下去，换上一个新的主教练，我觉得更可能是中国足协某些人可能在甩包袱，可能在找一个替罪之羊。好像中国队打得这么糟糕，十二强没满足大家的希望，这个责任是李铁的，是吧？你没带队带好，四个规划球员没有用充分，是不是容易把这个火力啊引到这方面来了？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这样。真正的祸根，真正的内在原因，应该就在于中国足协应该承担的责任，啊，是决策者的责任。其次，李铁只是在技战术层面，他应该负他应该负的责任。我觉得他不是第一责任人。 但从这个技战术的角度呢，中新报的郭健认为，确实这个技战术方面，李铁没有带球队打出他认为哈、他期待的更好的内容。 这届十二强赛其实是希望比较大的一届，我觉得是一定会比下一届应该是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的，因为你这届我们有能用的大概有五六个规划球员，二三年还有一个本土的亚洲杯，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我觉得你如果再是打进八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这个不及格的成绩了，至少要四强你去打半决赛。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老江湖，国际足球的这种理论不高，他可能没有接触到特别特别这个高超的，像什么高位逼抢，像德国这种分区域，像法国这种整体攻防的，他可能在这方面不会很强。但是他一定要明白这场比赛我们要干什么啊，我们要怎么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他的想法越简单越好，他执行力越强越好。我们看这几场比赛都觉得看的这个很不舒服，但是你应该打出来更好的内容，我觉得是在这方面有欠缺。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昨天很多家里人也是跟我们来交流哈，认为说现在换李铁的时机并不是最好的，那李哥也这样认为。 核心问题不是现在换李铁，而是两年之前就不应该让李铁这种执教资历和经验的人去接替里皮的这个帅位。但是一旦选定了李铁，我觉得当下的时机并不是非常的成熟。依据有两点，第一，从里皮手里接过来把中国队从四十强带到亚洲十二强的人是谁？是李铁啊，对吧？最后四场比赛如果不是全胜的话，怎么能以 A 组成绩最好的一个小组第二能进入到十二强呢？如果那时候就折在四十强了，哪有后来现在的这些争论呢？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中国足协为什么给李铁一个大合同，原因就在于四十强他打得不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亚洲这十二强已经进行完的今年这六场比赛来看，有人说拿到五分跟大家的期待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我觉得啊，换句话说，现在如果里皮继续带队打十二强，就一定能取得比五分更高的成绩吗？谁敢说呀？就在现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之下，一个主场没有，全部在西亚那边打，谁敢保证？所以我觉得李铁无论是在四十场比赛中，还是在眼下的十二强比赛中，他交出的这份答卷肯定不能是一个高分答卷，但也不是一个极其不堪啊一地鸡毛的一个答案，只能说是一个将将勉强及格或者在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成绩。面临着十二强的最后四轮比赛，这个时候换李铁，我觉得依据到底有多么强，我感觉到必要性不是那么的充分。 那么我们还是问了徐江哈、啊，说那你即便知道了这个消息源，可以换，那换谁？换的是哪类？比如说是自己的教练，还是外来请的？他认为 可选的没特别多人选，可能也就是李霄鹏啊、王宝山啊等等。那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在国家队教练这个位置上，你要有很高的一个情商。很多球迷他对教练这个位置是有误解的，就是国家队这个教练跟俱乐部的教练它是两个概念。那在国家队这个教练考察的是你的这种整合能力，你如何让这个球队，比如说我就是八十分的这些球员，我能不能发挥出八十分的水平？但俱乐部不一样，俱乐部是你要从投资人这边拿钱，你如何组建一个超级有战斗力的一个球队？那国家队是你如何更好的去发挥自身的一个水平？那从目前来说，我觉得李霄鹏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而且他作为球队在山东鲁能的执教也好，包括武汉的执教也好，整体的一个成绩还是能够守住这个球队的一个底线。另外来说的话，他在执教里面也是有过一些挫折的，包括足协杯决赛0-3输给上海申花，那三闷棍打得挺难看的，他会对自己的执教有一个思考。 而在昨天夜话当中，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举了很多人哈，说谁行不行啊，谁行不行啊，其中还提到了高洪波。这个郭健，中信报的郭健认为高洪波行吗？ 我还没印象里哪个国家这个足协副主席会去当一个主教练，而且是要如果要回国家队，应该是第三次了吧？我不太看好。反正如果是我个人的想法呢，我还是希望是个外教，因为关键你是希望后四场比赛，你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是，你让我看到很好的比赛就行了。我已经不在乎你这个输赢了，无论你打得多难看，最后你都赢了，那我真的佩服。我觉得这个神仙不现实，最现实的想法就是你来一个能会用规划球员的主教练，能让我们看到这个队伍现在整个实战能力，它不光是进攻能力，还包括你的防守能力的上限。因为我们其实进的球不少，但是我们丢的球太多了。就我们打阿曼那个，我就觉得最郁闷的防阿曼的那个角球能犯那种错误，我觉得就太低级了，就不知道平常你们国家队平常怎么练的呀。你所以我希望再来的主教练就不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但是现代足球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所谓的这个神奇教练现在是没有的。现在你看各个联赛的豪门最强的这个教练，什么克洛普之类，这个西蒙尼之类，他也输很多比赛，他也犯很多错误。所以现在你没有像那时候米卢那种，我只要把这个队调顺了，赢你该赢的比赛，那你就出现了。现在足球它一定要给这个球队打上很深的这种烙印，就是我要让你干什么，你在这儿你就要干什么，你这场比赛你就要干什么，你这个位置你就应该给谁传球，十角球里面有八角你是要转身传的，你不要这背着传的， 就讲得非常具体， 非常细，对。想，哎，我们运气真好，请了一个神奇教练，我觉得这个太不现实了，不应该有这种点石成金的这种幻想。 嗯，那么李哥认为，如果要是换的话，应该有两个标准。 从现在算到明年1月27号客场去对日本队的话，那么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尽管国足的集训可能不能老持续这么长时间啊，这些国脚们马上要返回各自的母队去打12月中旬的中超第二阶段比赛。不管怎么说啊，你现在真的要换帅，那确实是一个还算不错的时间，给这新上任的主教练有一个两个月的思考时间。这个换了，那你换谁上去呢？第一，你得了解亚洲足球，了解 B 组这个中国队这五个对手的情况。第二呢，你得了解中国足球队，是吧？这些国脚们，还有这些进入到大名单的这些国脚们。第三呢，你还得了解中国足球啊，包括这个中超啊，这里俱乐部啊，这种种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以来，中超俱乐部的一些财务困难啊，经营困难啊，组队困难啊等等啊，你都应该了解。因为没有给你这教练员还进一步的去磨合了解，然后观望，然后再组队，没有这样的时间了。来了就得即插即用，水平不知道有多高，但至少这几条前置条件你必须得 比较好的满足，否则的话这就好比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来的人不管水平多高，你现在把瓜迪奥拉叫过来，我跟你说他的能力绝对不会比李铁带队的成绩更好，不是他的执教水平差，而是他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就是各路嘉宾讨论的各种角度哈， 根本 我们在这做了一个集会， 根本不了解情况。这个让我想起昨天有一条新闻，孔蒂说的，去了热刺打了一场比赛之后跟媒体说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呀， 原来热刺没有那么强这是去了之后才发现的哈。 是， 当然了每一个球队的主教练在这个位置上真的是哈如坐针毡，就跟刚才马德新说的，你打好了那真的就是怎么说都行，就是因为成绩不行怎么说都不成哈。 是， 那到底是不是哈在隔离期之后就会有所变化呢？我们也会和家里人一起来关注这个最终的结果哈。 没错， 好，这是咱们第一时段的内容啊。第二时段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啊，还有这个分析赛哈。欧洲这边咱们世界杯也踢得挺乱的， 对也有欧洲的一些强队啊 嗯 现在要遭殃了， 他们的主教练不知道这位置做得怎么样，反正德国这边已经换了。 是，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和大家说了今天两个话题中午11:05的时候中日大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比赛哈。一会儿会在第三时段连线杨申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比赛的情况，同时呢还有说说您给我们推荐推荐冬天哈打卡的一些有意思的去处，其实除了北京之外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外面的， 是 嗯， 就或者说环京地区吧， 嗯， 这些我觉得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刚才有朋友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推荐了去日本的青森，这是挺好的地儿，但是现在咱去不了啊。 对呀， 疫情的缘故旅行受到限制哈，所以只能是云旅游了。 是 啊，让眼睛舒服一点。好，一会儿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稍后咱们说欧洲足坛了。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就是徐楠楠，他在预赛中排在第一位，但是由于今天场上的情况突变，中国的女选手被迫改变战术，因为空中技巧的比赛偶然性非常大，那么如果这时候冒险冲击金牌的话，很有可能连一块奖牌都拿不到。那么教练员现场改变战术，由几位选手降低难度来确保一面奖牌。 1998年长野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18岁的徐楠楠创造了中国雪上项目的历史。1994年立了哈默尔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两位中国选手出战女子项目都没有进入决赛，但之后这个项目发展迅速。4年之后，长野冬奥会就有4位中国女选手出战，其中郭丹丹的夺冠呼声最高，并没有太多人看好18岁的徐楠楠。除了年纪小，她也没有太多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1997年世锦赛只获得第9，徐楠楠还在冬奥会之前的训练当中，不幸双手脱臼以及手臂骨折，受伤时距离长野冬奥会开战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恢复神速的徐楠楠在郭丹丹赛前训练脚踝受伤的不利情况下，扛起了为中国队争金夺银的希望。 徐楠楠的第一跳是获得了87.57分，难度系数3.15，第二跳他提高了难度系数3.550，最后得分99.40，他两跳成绩相加是186.97分，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尽管中国代表团冲击金牌的愿望没能实现，但是对中国的雪上项目选手来说，这面奥运银牌已经是零的突破了。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枚银牌也证明中国队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为突破口的方针完全正确。随后的几届冬奥会，随着年轻选手不断涌现，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逐渐成为一支王者之师。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哈，也别忘了我们的提醒，下午的1点到2点半的时候，云顶滑雪公园呢将会进行冬奥测试赛的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 嗯， 这个比赛应该是非常的好看，竞速的哈，到时候呢也请大家关注。子昂也会和慧凡哈来给大家直播啊， 是的， 当时的情况，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2点半啊，欢迎大家关注。好，第二时段我们来说说欧洲赛场。今天凌晨，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的抽签仪式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昨天子昂就提醒我说，这附加赛挺重要的，是吧？ 没错， 嗯， 这个附加赛也是最近欧洲足坛比较大的一个事儿了，毕竟都是想去世界杯嘛。但是这什么情况呢？就是欧洲之前介绍过，欧洲那边呢，它是50多个成员足协成员哈一起大锅会踢，不像亚洲这边说40强外围先踢，把最次的先踢了啊，然后40强再踢，决出12强啊，高手过招。欧洲那边不是，欧洲是甭管是高手低手啊，这50多个足协成员一起大锅会，分了10个小组。有的小组5支球队，有的小组6支球队。那问题是名额只有13个，那所以说只能是每个小组第一先去占啊10个名额，就是10个小组第一占了10个名额，剩下3个名额怎么办呢？那小组第二踢的也挺好，怎么办呢？10个小组第二再加上欧国联踢的比较好的2支球队组成了12支球队，然后呢4-4捉队啊，就是说3个小组，然后每个小组的小组第一最后又是拿到那3个名额。 嗯， 所以说我们看看这个抽签结果，大家想一想，就是 A 组，就是同在 A 组的这4支球队就必须是只有一个球队能晋级。那 A 组呢是苏格兰、乌克兰以及威尔士、奥地利啊，然后 B 组是俄罗斯、波兰以及瑞典、捷克。从这一组开始，我觉得就已经是相当的可惜或者相当的残忍了，就是俄罗斯、波兰、瑞典、捷克这些都是经常去世界杯的，我们在世界杯里经常看到的，结果这4支球队只能有一个球队去世界杯。那我们说 C 组就更过分了，意大利、北马其顿、葡萄牙、土耳其，咱们就说不看北马其顿跟土耳其啊，这意大利跟葡萄牙首先就只能有一支球队去了。 嗯， 那您是不看 C 罗呢还是不看意大利呢？这不好说了，这 都是喜欢的哈。 是， 那各组的半决赛比赛日期是2022年明年的3月24号，决赛呢要到3月29号。 嗯， 一档球队在半决赛主场作战，一档球队就是刚才你觉得可惜的那些，意大利、葡萄牙、俄罗斯、苏格兰、瑞典和威尔士。二档的球队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着就可能也会去的， 是 奥地利、捷克、北马其顿，还有波兰、土耳其和乌克兰。 嗯，二档球队真的是最后如果要去了呢，是创造奇迹了哈。 嗯， The Three 说葡萄牙跟意大利必须死磕到底了，放手一搏吧，没有冲出重围的实力就无法走到最后，加油那个男人。 哪个男人？ 你说的就是唐纳鲁马对不对？ 那我们是请小伙伴来分析一下吧。 嗯 嗯， 是的啊，我们呢也是连线到了爱奇艺体育的解说员赵海晨，一起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情况。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附加赛的抽签是都已经结束了，那确实出现了一个可能球迷和我们不太希望出现的结果啊，意大利跟葡萄牙抽进了同一个赛区，这也意味着意大利跟葡萄牙这两支球迷和我们很喜欢的球队肯定有一支将无缘明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正赛。 简单来说一下我对这三个赛区的一个看法吧。 A 赛区可能是说这三个赛区里球队整体实力相对较弱的一个赛区，苏格兰来面对乌克兰，威尔士面对奥地利，相对来讲可能这四支球队里比较均衡，三条线比较完整的是乌克兰队。确实乌克兰队在欧洲杯的表现也不错，进到了八强，而且本届世预赛其实跟法国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是保持不败的，八场比赛哪怕是两回合碰法国，乌克兰队都是没有输球，所以我觉得乌克兰队这支球队的韧劲还是非常足的。在这种单场淘汰制的比赛当中，乌克兰队我觉得是有希望去在这个 A 赛区出现的。那 B 赛区俄罗斯队对阵波兰，瑞典对阵捷克，其实四支球队的实力差距非常非常小。先来说俄罗斯打波兰吧，两支球队其实现在都处在一个换血的过程当中，俄罗斯队换了主帅，波兰队也进行了人员的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变动，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说还是占据主场优势的俄罗斯会晋级的概率大一点。而瑞典对阵捷克的，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防守端都非常强，但瑞典队说实话现在由于说欧洲杯之后流失了一些老将，所以可能会对他们的整体实力有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是俄罗斯打捷克，然后俄罗斯队可以晋级到明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正赛。最后就是 C 赛区了，这是万众瞩目的一个赛区，意大利队跟葡萄牙队。我觉得半决赛意大利队面对北马其顿，葡萄牙队面对土耳其，以绝对的实力优势应该都是可以晋级到赛区决赛的。但最后的赛区决赛意大利队面对葡萄牙队，是葡萄牙队踢主场，这是抽签决定的。所以说葡萄牙队可能相对来讲会占据一些主场优势，但整体实力上来看我觉得还是欧洲杯冠军意大利队他的阵容更均衡，包括曼奇尼作为一个主帅，他的执教从思路上从球队的整体性上也比目前葡萄牙队的主帅桑托斯更出色。因为桑托斯虽然说16年带领葡萄牙队拿了欧洲杯的冠军，但确实最近两年当葡萄牙队涌现了很多进攻端的新星之后，桑托斯没有把球队的进攻端给捏合好，在欧洲杯上也是踢得比较糟糕。而意大利队其实现在状态很出色，欧洲杯之后虽然说世预赛出现了一些伤病情况导致平局太多没有直接通过小组赛出现，但我觉得到了这样的一场定胜负的比赛，有了欧洲杯夺冠的经验，我还是更看好意大利队可以说挺进到明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正赛。 是吧，你看托尼维也说了肯定不看 C 罗，意大利必须得看。 对，这是刚才那个爱奇艺体育的解说员王正坤啊给带来的点评。确实这最担心的还是来了嘛。 总得选一样。 对，就16年的欧洲杯冠军，然后20年的欧洲杯冠军，21年的欧洲杯冠军啊，这两届欧洲杯冠军必有一个进不去世界杯，这个挺唏嘘的。 北三说了意大利可以不看， C 罗也可以不看，无论谁都可以不看，只看国足是吧，其他的都无所谓，谁进谁出都无所谓哈。这是咱们在欧洲赛区的情况。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下呢，这个洲际附加赛抽签结果也出炉了，参加洲际附加赛的亚洲球队也没咱什么事儿哈，将对阵南美的球队，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球队将会对阵的是大洋洲的球队，这两场比赛的胜利一方呢将会各自获得世界杯正赛的资格。但因为疫情的缘故，两场比赛也都是将在中立场地来进行，单场决胜，比赛的时间是明年的6月份，6月13号和14号这两天。 是，那看看南美那边亚洲球队到底要踢谁了，咱们的两个小组第三啊先决一下，然后再去南美预选那边去踢一个，目前来看是踢秘鲁啊，还有可能会踢智利或者乌拉圭或者玻利维亚，甚至巴拉圭都不是没可能啊。 也都是硬茬。 对，都是硬茬。 有朋友说葡萄牙死磕意大利，莱万对决伊布啊，这签怎么抽的，都很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吧，加油吧两支球队。 是，所以说这签抽的真的是挺血的。 好，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哎，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图片哈，这是推荐我们的冬日打卡地。我在这插几句哈，这个宋艳君说的是给的这张图是您去滑雪了哈，在崇礼滑雪场，说坐上高铁去。可惜啊，因为我现在也是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不能挪地儿哈，不能出京，但是呢给大家发张图，图上是非常不错的哈。 是， 如果没有太多的这个管束的话哈，可能个别的比较活动方便的朋友可以去这边滑滑雪哈。 嗯， 红果说了，说推荐延庆的玉渡山，在冬天赏雪真是太美了，而且那儿还有冰雕，冰雕是特别漂亮的。燕林说推荐大伙儿去门头沟的白瀑寺，瀑是瀑布的瀑哈，白瀑寺那儿也不收门票，而且逛悠逛悠还挺清静的，也是冬天去打卡的好地儿。 是，密室铁胆说，我一个跑步爱好者强烈支持北马出现啊，今天玩谐音梗了，北马其顿啊，简称北马，跑步爱好者爱跑北马 啊， 支持北马出现啊，这个 这必须是我们这个子昂能看出来哈，一语双关， 是 小丽没看出来。 但是说实话啊，北马其顿你说连克葡萄牙，再克意大利，那不太现实。 你说他没有这个持续的动能是吧？Three 也说去哪儿都行，但是一定要注意行程码哟，大家。啊，也有说崇礼滑雪场不错，可以去，这个应该是念玉县是吗？暖泉镇打铁树花也不错哈，可以看那儿的这个地方的特色哈。 是， 这是大伙儿的推荐哈。 贾冠说必须是意大利啊，如果能规划 C 罗就好了，意大利带着 C 罗去世界杯、 大伙儿说什么的都有哈。欧洲赛场我们来看看一些动态哈。今天凌晨 AC 米兰俱乐部已经官方宣布和主帅皮奥利完成了续约，新合同签到了2023年，是在原有哈2022年到期的这个基础之上又续签了一年，新合同还是带有续签一年的选项。那据意大利媒体说呢，皮奥利的固定年薪呢将会提高到320万欧元，另外还有80万欧元的奖金。 是的，2020到21赛季开始之后呢，原本作为过渡主帅上任的皮奥利带领球队保持强劲势头，打出了跨赛季27场意甲比赛不败的好成绩，球队也收获了半程冠军。到了下半赛季，由于多线作战等伤病等因素啊 ，AC 米兰状态出现起伏，但还是收获了意甲的亚军，时隔7年重返欧冠。那本赛季的 AC 米兰在皮奥利的带领下依然是状态出色，直至3-4不敌佛罗伦萨啊，联赛的不败金身方才告破。目前米兰13轮后积72分，位列积分榜的次席。 积32分。 是的，其实，这32分跟那个第一名的那不勒斯也是同分啊，就是差净胜球而已。 所以说皮奥利的努力还是得到了 AC 米兰的认可。 昨天也邀请过解说员陆中原来点评嘛， 嗯， 说皮奥利跟这 AC 米兰这就是双向奔赴。 另外昨天呢，英超这边纽卡斯尔官方也宣布球队的主帅埃迪豪这个新冠检测转阴了，这样就可以回到教练席上指挥比赛了。这个周末对阵阿森纳的比赛呢，应该是他第一次指挥喜鹊队的比赛。 是的，看看这个真正的到临场了指挥之后啊怎么样，因为现在整个的纽卡斯尔的队伍状况还是很差的，现在他排在英超的倒数第一名啊，积6分，12轮过后了，一场没赢，平了6场，所以说积了6分，输了6场，诺维奇8分排在前面，伯恩利9分排在前面，所以说纽卡斯尔如果说接下来啊，在12月底之前吧，或者说在这个自然年结束之前，不抢到个10几分。基本上可能就没戏了， 就要降级了是吧？ 非常有可能。 那据报道说呢，登贝莱已经拒绝和巴萨续约，原因是因为纽卡斯尔开了一个更高的价码。 哎， 据世界体育报说呢，纽卡斯尔给的是1500万欧元的年薪，还有1500万欧元的签字费。所以说他不想跟巴萨签约了。那除了纽卡斯尔之外呢，说曼联也是希望能够引进他。 对，这俩球队想去呗，要不要再 跟谁也别拦着哈。 是，再跟你的法国老乡聊一聊，把乌姆蒂蒂也带走吧。 另外昨天据报道是63岁的德国人兰尼克已经和曼联达成一致，将会成为曼联的过渡主帅，可能会签约半年的时间。那在这之后的2年当中再怎么安排他呢，应该是会去担任曼联的顾问。 那目前呢，他是在莫斯科火车头队担任管理工作，要去曼联的话就得辞职了。由于工作签证呢，他也不可能马上就去，马上就到队去指挥周末和切尔西的比赛。 是，这昨天我们说的，有的主帅还在啊，但有的主帅可能就是他人还在，但是可能职位就要不在了。这卡里克寻思着，那你干脆就让我来干嘛呢？ 嗯，兰尼克是在德国非常有名的啊，被誉为是德国现代足球的教父。上个世纪末呢，他带领小球会沃尔姆历史性的能够杀入到德甲，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一下就被欧洲的足坛所知晓了。最近这十多年的时间呢，他是先后带了霍芬海姆和莱比锡从低级别的联赛去了德甲联赛，带队成绩很出色哈，还以完善的舰队方针，带着两支家底单薄的球队在德甲立足了，所以说这也是曼联看中他的地方。 是的，说到德甲那边呢，莱万获选了 IFFHS 年度最佳球员。昨天呢，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官方宣布，现德甲拜仁慕尼黑的前锋莱万多夫斯基获得了由该组织评选的2021年度最佳球员奖项。去年该奖项的获得者也是莱万，而今年波兰前锋得到了150分，力压105分的梅西和40分的若日尼奥，顺利蝉联。莱万今年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在最近呢，也是经常有精彩的进球。 所以说这个世界杯点 哎，波兰进不去，这也是。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的一点，马拉多纳的雕像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市正式揭幕了。雕像是在那不勒斯主场的外面，这个球场去年已经改名叫做马拉多纳球场了。 没错， 马拉多纳曾经为那不勒斯有过257次出场，打入115球，帮助球队获得两次意甲冠军和一次联盟杯冠军的这个经历哈。我看那个雕像还是年轻时的马拉多纳。 对 啊， 那个时候的马拉多纳肯定还是让所有人都为之倾倒的。 人们会永远记住他在这个球场的时候，奔跑时年轻的面庞哈。 在南美的足球方面，阿根廷足球甲级联赛第22轮，河床主场4-0大胜了竞技队，领先第二名12分，提前三轮加冕了2021赛季阿甲的冠军，这是河床队历史的第37个顶级联赛冠军，也是主帅加拉多2014年带队以来的首个联赛冠军。球队的21岁射手胡利安·阿尔瓦雷斯以目前17球领跑射手榜，场均呢是达到了 1.12 球，领先第二名4球，也很有可能加冕金靴。阿尔瓦雷斯凭借今年出色的表现入选了阿根廷的国家队。 另外说到南美足联，也官方宣布即日起在所有的南美足联下属的赛事当中正式取消客场进球规则，所有比赛的所有进球都是有同等价值的，客场进球未来将不会在两回合制的比赛中或计算相互成绩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南美足联官方认为这样的变革会让足球运动变得更公平。 是的，现在呢就是欧足联在这个赛季也是把欧冠的以及各项的欧战赛事的客场进球这个规则也取消了。所以说以后就不用算进球了。 那么据报道说呢，第二阶段中超重启之后，广州和苏州两个赛区呢是三天一轮比赛，足协杯的决赛泰山和海港的比赛安排在广州进行。 此外呢，虽然目前呢部分中超球队传出了欠薪传闻，但从目前情况来看，16支中超球队按时参赛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争冠组中由于潜在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争冠追求相较于往年不会显得那么激烈，基本就是泰山海港唱主角的局面，而保级组的争夺将会略显焦灼。对于目前排在中甲第三和第四位志在冲超的浙江和成都，本赛季保级压力要超过争冠。 说到足协杯的决赛，广州赛区呢承办1月9号决赛这个比赛，那鲁能和海港联赛结束之后就就地休整了，来准备这个比赛哈。而女超联赛昨天争冠组的最后一轮在昆明海埂基地，江苏女足是凭借着补时阶段的点球2-1绝杀了上海女足，他们将会和武汉队还来争夺这个年度女超的冠军。 是的， 补时第6分钟由严谨锦禁区当中犯规，这样就给了江苏队一点球，由姚林威主罚命中，这样2-1全华班的江苏队涉险进入到了决赛。 另一场比赛呢，武汉车谷江大队啊被广东梅州客家队0-0逼平，以1胜3平的战绩与江苏队会师决赛。在积分榜上，江苏、武汉、上海、广东和长春分列前5位，北京女足排在第6位。 决赛是在11月30号进行哈。 是的， 江苏女足对武汉女足。 嗯， 而昨天中甲联赛的第28轮争冠组的关键之战，昆山对阵武汉三镇，中场结束前啊，也是昆山队的冯博源利用点球，同样也是个点球扳回了一城，最终是昆山队1-2不敌武汉三镇，这样武汉三镇就12连胜，冲超的形势一片大好。 没错，河北功夫这是新的升甲的球队哈，冲甲成功的球队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据体坛周报报道呢，升入中甲之后，河北功夫大概率会在此前石家庄永昌使用的裕同国际体育中心来作为主场。河北功夫在中乙第一阶段的前南赛区以8胜2平4负计26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顺利晋级冲甲组，而第二阶段的冲甲组比赛呢，又以9胜2平3负计29分的成绩位列2021中乙联赛亚军，并且成功冲甲。2021赛季前，中超、中甲及中乙共有6支球队退出，导致逐层递进之后，河北功夫以中冠第5名的成绩递补进入中乙。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凯泽斯劳滕式的故事， 这是一个机会，他们抓住了哈。 没错， 嗯， 由张辉执教的河北功夫啊，以朱海威等有中超经历的球员为战术核心，辅以梅景轩、陈海洋等 U21 球员。第二阶段开始之前呢，针对球队经验和稳定性不足的特点，引进了39岁的石俊和38岁的汪苏啊，两位前国脚，38岁的后卫隋路东也复出加盟，凑成老将三宝， 100多岁啊，三人加起来 110多啊。正是这3人构成了球队的中轴线啊，这不止100啊，是110多， 嗯， 对，高中锋石俊啊，16战5球一助攻，汪松是3球一助攻，隋东路则成为防线上的抢断和解围之王。 嗯，河北功夫的前身是在秦皇岛的河北精英俱乐部哈，他们也曾经在09年聘请过朱广沪啊、沈祥福等一些教练来作为顾问哈。 嗯， 所以他们也有过一个精挑细选的过程，送了45位球员去巴西深造，到2014年第一批回来之后呢，组队参加的中乙联赛，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没错。 嗯。 在中乙踢了7年的河北精英本来有希望在2020赛季递补参加中甲，但俱乐部放弃部分资格后进行了拆分，河北奥利精英啊及本赛季的河北卓奥继续征战中乙，河北精英则重新组队从中冠打起。因为河北多地都是武术之乡，加上球队常将武术训练等传统元素植入到足球训练当中，所以就改名了河北功夫啊。河北功夫对着球员的管理非常的规范和严格，即使球员前往巴西也要在规定的时间学习文化课，并保证拿到文凭，球员们人手一本弟子规。 嗯，另外昨天呢，中国足协通知了 U13 和 U15 组的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比赛哈取消了。好，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今天的中日大战了。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9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受到高空槽影响，夜间开始天空云量增多，能见度逐渐转差，驾车出行需特别注意。具体的天气预报如下，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雾或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晴朗，山区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幺零二五，北京体育广播。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9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三时段哈，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中午的11:05，中国男篮将会客场对阵日本男篮，这是我们中国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重要的一场比赛哈。昨天晚上公布了我们的名单，这个大名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是的，具体的名单是这样的：周鹏、徐杰、赵睿、韩德君、郭艾伦、赵继伟、张镇麟、吴前、胡金秋、孙明辉、阿布杜沙拉木和周琦。 随队出征的任骏飞和王振林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12人的大名单哈。我们马上连线中新报的记者杨申，来给大家前瞻本场比赛。你好，杨申。 哎，小李好，主持人好。哎， 我们昨天看到了这个12人的大名单哈，最终没有选任骏飞和王振林，给大家来说说哈具体的一个设计和考虑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速度，大家看这个名单呢，应该是有6个后卫，3个前锋，3个内线，那后卫呢全都带上了，等于全都进入到了这个最终的12人名单。锋线呢是周鹏、张镇麟和阿布杜沙拉木，就是内线呢胡金秋、周琦，再加上大韩。我们可以发现呢，除了大韩，其他人这个移动能力都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后卫呢，这几个后卫除了徐杰是都可以打一也可以打二，这几个锋线呢，张镇麟、周鹏、阿布杜沙拉木在俱乐部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也打3也打4。那胡金秋、周琦，是两个移动能力非常好的内线，大韩是站桩型的中锋。那除了大韩移动能力稍微差一点，其他人的移动能力都非常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中国男篮在杜锋的这个带领下，还是希望能够结合当下的国际篮球的趋势，就是一定要有更好的速度的能力，来回推转换，争取拥有速度能力，去跟上这种国际的现在新型打法吧。那么这几个后卫，刚才都说基本上能够打一打二，而且呢几个人呢都是可以去持球发动挡拆的，这个也是符合国际篮球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持球人一定要有很好很全面的能力，那做强的这个人又有很好的终结能力，这是国际篮球的一个方向吧。所以这个名单我是觉得肯定是以速度为主，而且如果落阵地打的话，那么这几个持球人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再加上我们内线的身高的优势，实在不行大韩再去内线去凿一凿，因为日本队这整体的实力我觉得还是和中国男篮目前这个阵容有很大的差距的。 尤其他们也公布了12人的名单，相对来讲比较年轻一些哈。有一些我也没看过他们比赛，你分析了日本男篮的阵容吗？ 其实咱们竹内功夫啊什么的，基本上就是有几个人是老人。那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就是现在比较火的那 张本天杰。 那个是老人了，那个是老人了。那个在那个我记得2015年亚锦赛的时候可能也在， 对， 就是 富坚勇树 啊，就郭艾伦他们起来这一波，包括小川他们拿这个亚锦赛冠军的时候他们都在。那 主要那几个保存磊啊什么的，这些都回不来， 都不在 啊。这个对都不在，这个等于是他们日本队最强的还是锋线。那锋线这两个不在的话，其实整体能力会下降不少。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即使这两个人回来，代表国家队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当然没必要啊。就是从这个赛制上来说没必要。我觉得也不一定能怎么样啊，因为这整体的能力上，特别是内线上，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人，外线咱们这几个后卫也不吃亏，只不过锋线。可能会觉得大家觉得他们有两个 NBA 的球员，会怎么样？但实际上，两个人，而且两个人在 NBA 的打法呢，其实除了八村垒，这个可以持球去进攻的话，那个渡边雄太他是一个角色球员，就是他是需要这个干点脏活累活的，他在国家队包括打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也是打无球居多，所以他威胁性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即使。日本队全虚全影跟咱们中国队打，现在中国队的取胜把握性我觉得也不小。 之前我们也说到周琦，因为在打这个季前赛的时候，可能对方这个阵容当中有人有新冠检测呈阳性哈，我们还多少挺担心周琦的这个密切接触者之一。看来入选了这个名单，也算是一个信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应该是这个咱不好太多去评价啊，但是咱们就是国内的防疫政策和国外的防疫政策还是不一样的。那日本呢，从东京奥运会的经验，从我的这个同事们的介绍来看呢，有一定的防疫的力度，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强， 没有像咱们这么严格。 对，那关键就是看自我的保护，当然就是入境那个检测肯定是有的，那个是肯定是有的。那如果说那个没事儿的话，就说明没事儿。但是如果说就是你的平常的日常接触，还是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是从疫情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只能做好自己。那么外部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太多的去决定。而且呢，整个的这个篮球运动又是在室内进行，又不可能戴着口罩去打比赛，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只能是做好自己，尽人事，看看那个其他的方面能不能，有更好的这个环境嘛，包括这个比赛场地的消杀呀什么的，能不能做到位？这个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的。 今天的比赛门票据说已经全部卖完了，可能大约有4000位球迷有机会在现场观看比赛。我觉得这对于咱们中国男篮的队员来讲也是一个挺兴奋的事儿，毕竟他们也是好久就没有那么多的观众给他们加油了哈，是不？今天应该会更兴奋一点哈。 应该是的，而且代表国家队打比赛，这个中国男篮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大家也知道这个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外界的这个声音也是比较的多，比较的复杂。那东京奥会也没有成功的参加，球队是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夏天的这个落选赛，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的这种前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朗和光明的。而且和世界篮球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呢，可能从篮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中国男篮主教练杜锋的角度，还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一场让大家感觉到中国篮球未来还是非常有前景的这么一场比赛。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中国男篮出征的时候，不论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好，或者说是大家还是比较心气儿就比较齐也好，其实包括篮球圈内的很多的这个队员啊，不论是男队员还是女队员，都为中国男篮这次出征造势，这个还是说明，篮协希望中国篮球能够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这个但前提就是你不能菜。你不能这个菜是原罪嘛？很多东西菜是原罪。 是， 你不能像中国足球一样。 对，我们第一时段讨论中国足球这李铁的事儿，什么你就成绩不行，那就白扯了就。 对，你再造势什么的，你再折腾，那你最后你输了，那怎么着也都没用。完了，你再出一些内部的问题，是吧？卖个茶叶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那就没法弄了。那整体中国篮球环境现在就是整体的势头并不是特别的好，那外部。并呢希望有一个这么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但是关键是你该赢的球该打的这个漂亮的比赛要打出来，这个才能让这个整体的这个包装上一个层次啊，否则这个可能也会这个一些心血吧，这个付之东流了。 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的前瞻啊，希望11:05的时候中国男篮能够打出我们自己的样儿来哈。好，我们共同关注，谢谢，再见。 好，拜拜。 再跟大家说时间啊，11:05，欢迎大家来收看啊，或者是关注哈。昨天啊，在这个赛前最后训练的时候，郭艾伦在场边上接受了国际篮联的采访，说未来两天连续迎战日本队呢，我们中国队的球员热情很高，因为在今年6月的亚洲杯预选赛当中呢，我们曾经两次战胜过日本队，但是这次比赛我们中国队需要加强防守和篮板球，打出自己的特点。郭艾伦还说，这是疫情期间来日本参赛，我们是挺困难的，回国之后还要进行隔离呢，但是为国出战，我们要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我们全队非常的团结。 是的，那今天的比赛的门票，当地的门票全部卖完了，意味着会有近4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比赛。两队第二场比赛会在28号进行。本次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共分4个小组，中国队分在 B 组啊，同组的对手包括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中国台北。小组赛采用的是中国客场双循环，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小组前3名晋级下一轮。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中国队对阵日本的主客场比赛均在仙台进行。 而且这个预选赛呢，只有这个中国的和日本的两场比赛还在今年进行，剩下的都推到明年了。 是。 那日本男篮昨天也公布了这次的12人名单，像斋藤拓实、富坚勇树是大家比较熟的，比江岛慎、竹内功辅也熟哈，西田优大、藤井佑真、古川孝敏、冈田佑大，还有张本天杰、卢克艾文斯、阿基钱伯斯、谢亚福幸树啊，这是他们12人的名单。 这也是有一些规划。中国篮协呢成立了国家队建设委员会，姚明、王芳领导。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宣布，为提升国家队竞争力，着眼于巴黎奥运周期备战，中国篮协于近日成立国家队建设委员会，主要领导有姚明、王芳及胡雪峰。篮协成立国家队建设委员会啊，旨在把握世界篮球运动趋势，推动国家队建设的开放交流融合，强化对教练员、运动员复合型团队的集中统一管理，增强国家队为国争光的能力。东京奥运会以后呢，中国篮协以绝不把东京问题带进巴黎为原则，在世界篮球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将主观性的经验判断和客观的数据分析，尤其是大数据技术运用相结合，对该奥运周期国家队的得与失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在理念、技战术、作风、体制机制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的总结，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面向巴黎，中国篮协也将配置国内外一切优质资源，全力以赴提升国家队的核心竞争力。 所有一切都是希望国家队的这个表现能够更好更优秀哈，咱们的外部环境更和谐，就像刚才杨申说的那样哈。啊，有朋友说联赛打得再好，但是你一到国际比赛，尤其是跟日本打比赛，这个是证明自己的非常好的机会，千万在比赛中别掉链子啊。 是， 今天中午的11:05是第一场，飞宇问男篮第二场是几点，第二场是下午的5:30，到时候也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刚才说了28号啊，也就是明天啊，明天下午的5:30，也是金戈铁马我们这个时间之前。我记得那会儿你还说，如果要是赶上比赛，要是来解说就好了。 是， 明天这个时间可以和我们一起关注哈。啊，很多朋友都来回应哈，说这场比赛哈，海豚朋友说中国男篮也应该出去闯一闯。这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咱国际比赛就不好安排了。 是 啊，说见见世面，适应一下国外的比赛强度和判罚的尺度。要不咱们一打奥运会，就感觉跟国内联赛就完全不同的节奏嘛，哈。 没错。主要是感受一下尺度吧。我觉得在亚洲的范围内，咱们还是很不错的。 1908说，我特别期待杜峰指导大吼大叫那个场面啊。大吼大叫的话是紧张呢，还是咱打得好的时候吼？一般要是打得比较纠结的时候才会大吼大叫啊。哎呀，这么多朋友都推荐了冬日出游打卡地，说去故宫、大运河都是很好的选择，还有说朝阳公园，我每天健身走的打卡地也挺好的，冬天去也不错哈。谢谢大伙儿的推荐，一会儿我们跟您分享哈。那篮球方面，我们除了关注国家队的比赛之外哈，说说女篮联赛。女篮联赛昨天的第6轮，北京女篮是72-80不敌新疆队。我们来听康乐给您做介绍。 昨晚 WCBA 女篮联赛战罢第六轮，北京女篮72-80不敌新疆队。前三节新疆队在奥运三人女篮国手王丽丽的带领之下，保持了更高的效率，并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北京女篮失误较多，三节结束北京女篮54-66落后新疆队。在第四节一度落后17分的情况下，北京女篮稳扎稳打，非常顽强，不停冲击内线造成杀伤。唐钰篮下打成2+1，将分差追近至7分。新疆女篮在关键时刻依靠着王丽丽的突破上篮得分稳住局面，北京女篮遗憾告负，目前以1胜5负的战绩排在常规赛的第12位。在技术统计方面，新疆队王丽丽几乎打满全场得到27分，北京女篮唐钰得到21分，另外齐钰拿下18分。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今天的比赛虽然说输了，但是我对大家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那首先新疆队也是一个强队，那么一个是内外线实力均衡，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明星球员的个人能力也比较强。那我们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拼劲儿啊，那么是做得非常好的，包括在战术的执行力上，那也是在比赛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赛前的一些要求能够去做。可能从比赛来说的话，作为我们来说去总结问题的话，还是一个是阶段性的丢篮板球，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阶段性的失误，尤其是一些年轻球员上场之后，还是可能有点紧张吧。啊，那这个在赛后也是对大家进行了点评。我觉得只要球队无论是每场比赛胜负输赢，只要能够一直保持这种拼搏的精神，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能够按照我们的一些技战术的要求去严格的执行，那我觉得始终就会有希望。 没关系，联赛才刚打几场哈，希望北京女篮能够继续努力。同时 CUBA 这边的赛事呢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哈，在原计划本来是近期要开赛的，开始新的赛季。 是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昨天就宣布说揭幕战延期举办。原来说是27号，也就是今天在淮安进行，对阵双方应该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就无限期的这个退赛了哈。 是的，所以说还是挺突然的啊。女排超级联赛的赛程也出炉。接下来呢在今天下午呢有一场 B 组的较量，江苏对战北京，而在明天的晚上是8点是北京对战上海，然后在30号的下午4点辽宁对战北京，然后12月3号是北京打福建，12月4号是河南对战北京。 已经打过的前天的这场比赛是北京女排遭遇到开场就失利啊，1-3不敌深圳队。那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女排的 A 组第二轮，天津女排是3-0战胜了浙江，他们目前取得了2连胜。河北女排是1-3输给了云南，广东队是3-1战胜了山东。女排超级联赛是刚刚开始的，也请大家多关注哈，尤其是我们北京队，今年都是新上的小姑娘哈，给他们加油哈。头号球星朱婷也说了，她已经决定要出国治疗手腕的伤势， 是， 而且期待再打2届奥运会，是对自己的期待。这女排联赛刚揭幕，有伤在身，没有出现在参赛名单当中。不过之前她还是参加了一些公益活动哈，比如说跟孩子们教教他们啊，打打球什么的，所以球迷还是挺关注她的动向的。朱婷我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非常熟悉哈，满玉这个全球的誉满全球的世界第一主攻手哈， 没错，也是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周期中国女排的核心成员，相信我觉得巴黎奥运她也是核心之一哈， 先把手养好了， 对，她为球队夺得了2015年的世界杯、2016年奥运会和2019年的世界杯啊，都是她立下了首功，并且在多次在各项赛事当中被评为最有价值球员。 说到女排啊，看到这个近期意大利这边有关排球的一则报道，还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的。近日，现年42岁的意大利男排前国手卡扎尼被曝说遭遇到网络诈骗，前后15年吧，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友转了将近70万欧元。而且他一度认为已经和这个女友都订婚了。 这15年没见过面，这有点奇怪啊， 打球太忙没工夫。说这个卡扎尼呢还给女朋友送过跑车，也汇过不少钱，而且因为说治疗这个心脏问题还给他 很多的这个支持哈，汇过不少钱，耗尽了近70万欧元之后，说现在深陷债务危机，也是在队友的这个帮助下，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哈，这个当局者迷，没看明白。 是，而且我看这个用词儿啊，直译过来用词是队友的施压之下，也就是说不是说队友一点就点醒了，是队友 不停的在提醒他， 对，看出来有问题了啊，他还不信，这就是其实真的是很多电信诈骗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包括咱们身边经常如果说真的是被接到电话，尤其是我们如果说有被骗的经历的话啊，应该是有经验的，就是被骗的真的是骗进去了以后啊，真就看不清楚了， 你就被他迷住了， 是、 迷惑的迷哈、 就是真的是当时就会想啊，我不会被骗吧，这我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哎呀应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最近经常看到报道、某位大爷或者是大妈就被剧本套牢之后，是我们的警察叔叔赶紧就过去把他从这个剧本当中捞出来啊。 对， 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所以说电信诈骗不光是在咱们的这个身边也有，你看连这个意大利男排的国手身边也会发现这样的事情。 是的， 好，我们来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刚才提到两个话题哈，一个就是推荐一下冬日打卡的好地方哈，还有呢就是说说中日男篮的这场比赛，您可以前瞻一下。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段说到了男足，所以大家对男足也是毫不客气的一直在聊啊。 是，用户4178啊，形象的比喻了一下，说看男篮和日本的比赛，就像看自己上学靠谱的孩子去考试，而看男足与日本的比赛，像是看自己不着调的孩子去补考。 嗨。拉齐奥上空的鹰也说到，说现在的中国篮球呢，就是感觉有点像中国足球，千万不能步他们的后尘哈。现在成绩上看上去虽然比足球要好一些，但是因为国际足坛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呢这个国际篮坛跟国际足坛比的话，那还是不能比，咱们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不够的，所以说你要想保持成绩提高成绩，要比中国男足更容易一些。所以看不出问题似的。 对，房檐上的猫说，李铁最早12月下课，哇，这估的挺早的，因为12月还有3天就到了 啊，没几天了。 是， 不是说了吗？说隔离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结果。这思睿说，哎，拿下日本应该没有问题的。他也关注到6月份咱们跟日本的两场比赛。 对， 第一场周琦没上，咱赢了9分；第二场日本是补强了阵容，咱们上周琦赢了6分。而且这次的阵容要比6月份要强多了，多了整整7个主力呢。日本那边又少了主力球员啊，所以说这次呢，即便是带美国规划的这个，也是实力不如6月份的那两套阵容的。所以说这两场比赛应该就是个大胜的局面。大伙儿不用着急。 没错。特梅普说，小球大球啊，差别太大了，世乒赛正进行着啊，林高远第一局差点翻车啊，这我大早上还得看电视，太不方便了 啊。对，因为时差的缘故嘛。 对， 刚才我们说了，世乒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可能在晚上的金戈铁马呢就会有一个全貌了。说到这个双打，你看刚结束的双打咱们还是不错，林高远、梁靖昆和樊振东、王楚钦都是进入到了男双的8强。日本的张本智和在德比战当中输球了，也没进男双的8强，所以说单打和双打张本智和都已经结束比赛了。 张本智和现在心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小伙子心态有点崩了， 还是年轻。 对，而且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他说了，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么个水平，我也没有办法。真的是顶着光环啊，在那个 他可能也比较迷茫嘛。 对，在那个环境里成长起来啊，被誉为什么日本就是国际乒坛的未来的头号选手等等哈。包括这样的压力吧，他身份上给他的压力，这对这一个年轻运动员来说都太有这个影响了。 那没办法，因为他遇到了我们强大的中国乒乓， 是的， 乒乓队，这是世界天花板哈， 没错， 无法触及。啊，女双这边，我们钱天一和陈梦组合，王曼玉和孙颖莎也都进入到了女双的8强哈。在打单打，可能大伙儿都在看呢哈。晚上我们再给大家来综述啊。这是乒乓球方面的内容哈，不少朋友也在推荐，看到大伙儿给的一些图片了哈，也有朋友说这段时间雄鸡的这个排班有点乱，议会组合是哪天上啊？4178在问哈。 下周。 你给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么乱？ 毅哥 歇一歇啊， 嘶吼哥休息休息。 对，是的，这个好不容易有一周假期，赶紧。哎呀，我也想歇会儿。 你也想歇会儿。 对，让下一周让一哥上一周。 好主意。对，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排班有点乱了，就说明有人在休假。 对， 正常情况下呢，星期日到星期四是女播，主要是慧凡。男播呢以王毅为主哈。 对 啊，中间星期二是 花叉着我。 对 对， 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的女播是小丽，然后男播呢是子昂。大致是这样安排的。 是的， 如果你发现节奏稍微有点变化了，就说明有人有事儿了。有人被约谈了，请咖啡了 啊。 你要请我喝咖啡哦。是这么回事儿。老百姓说了，说要是换的话呢，他认为说如果不是高洪波高指导上的话那就没意义。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嘉宾提到了说，如果高洪波高指导上的话基本上没可能哈。 对， 没有说哪个足协副主席去当教练的。 郭凯英说，主持人，张本智和还有混合双打的比赛。说实话，以这个心态来看，我觉得张本智和这一届世乒赛是不想打了。 你是说他底气不足？ 对，或者说心态崩了，就是不想好好打了。这个真的会有，就是运动员在这场比赛里，或者说这个系列赛里，连续的重大的失利，或者说失利之后，可能双打 心理上已经不能够再承受了。 对，本来可能还稍有点心气儿啊，就是如果说队友真的特别给力，把他扛进去啊，抬进下一轮的话，也许还能调整调整，抬也抬不进去了，那真的是悬了啊， 身心疲惫。 不过日本的这个就是女队的表现，这一届世乒赛还比较稳定啊，那看看能不能她的女搭档把她抬进去吧。 靠女搭档抬混双是吗？听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吧。房檐上的猫说了，哎呦，我这一睁眼都8点多了，赶紧打开聊天室先说两句，足协提提神儿。我们足协是在不是足协，中国足球吧，咱们是在第一时段说的更多一点哈。您也可以继续在这儿互动聊天哈。任我行说，主要是日本的乒乓球的体系啊没有咱们这么完整，咱们这个青训啊，包括衔接啊，男女搭配啊，单打和双打的选择，那简直是太完善了哈。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这么多的选择的空间。 是。所以说对于整个日本的乒乓球队来说，可能又到了一个他们的至暗时刻，在男队方面。 有人说到这个男排，说江川啊，北京队靠江川应该早出国打球就好了，大脚星叔叔哈。关老爷也在说江川的事儿哈，说心理问题不过关啊。江川他们要到2月份才有比赛哈，咱们先看姑娘们啊，姑娘们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小球王说，你不用担心中国男篮，在亚洲这个层面上咱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哈。要说中国足球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在亚洲这个范围跟男篮的实力比了。 确实，这个我觉得包括刚才有球迷说啊，CBA 应该是亚洲最好的联赛了吧。那我觉得应该也想不到对吧，也一下想不到你说啥联赛一定比CBA好。 对，我马上在想哎，哪个联赛跟咱比一比。 对，也真想不到啊。 海豚朋友也说，女篮联赛没有降级，小云真是要不也不敢放手练新人呢。行，咱们怎么也得靠新人打，不能老靠老人打哈。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冬奥会方面的内容了。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2018年2月15号，平昌冬奥会钢架雪车男子个人赛在奥林匹克滑行中心进行，中国选手耿文强完成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冬奥历史第一滑。冬奥会钢架雪车男子个人赛分四轮进行，15号、16号各滑行两轮，前三轮总成绩前20晋级到最后一轮，按四轮总成绩排定最终名次。第三滑，耿文强滑出51秒18，三轮2分33秒56的成绩，总成绩排名第13，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就晋级到决赛轮。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耿文强，今年20出头的耿文强来自内蒙古，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面孔来到奥运会的钢架雪车比赛当中。耿文强落后0.06秒， 最后一次滑行他滑出51秒09，3分24秒65，平昌奥林匹克滑行中心赛场大屏幕上打出了耿文强的四轮总成绩，最终他名列第13，为中国冬奥钢架雪车首秀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也为中国冰雪运动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增长了一些大赛的经验吧，因为我的起跑相对于别的运动员还是较慢的，起跑方面需要再多多的提升，关于训练再刻苦一些吧。 耿文强是中国钢架雪车的拓荒者，这位内蒙古小伙原是一位专业跳远选手，2015年在跨项选拔中被钢架雪车国家队相中，转行进入完全陌生的雪车运动。 我的性格就是不是特别容易激动这种选手，然后比较稳。我认为滑行时候不可以太兴奋，因为如果特别的兴奋会影响我们的操控。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运动天赋，他很快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2016年初，从事雪车运动不到一年，他就在德国国王湖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比赛，并取得第19名。随后耿文强多次创造中国钢架雪车历史，尤其在平昌冬奥会之后，2020年11月7号，他在钢架雪车北美站首站加拿大惠斯勒站比赛中收获金牌，这枚金牌也是中国钢架雪车队自2015年建队以来，在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盟主办的比赛中首次赢得金牌。钢架雪车虽是冬奥会传统项目，但由于场地等客观条件制约，中国队员往年都是在国外训练和比赛。2020年10月，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竞赛场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建成之后也完成了制冰工作，国家队随后入驻训练。现在耿文强和队友每去一次都会仔细研究赛道，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比赛默默做准备。 其实好多时候我从更衣室走到上面，脑海中忽然闪过这种想法，一年后很多观众会站在赛道的对面，或者这种场景光靠想象我都已经感觉特别兴奋了。因为我们也有场地的优势，但是也有冬奥组的压力，所以说我一定要提前适应这种感觉，珍惜每次机会。我们每次都很认真地对待一场滑行，都想滑出一趟好的线路。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您听到了耿文强哈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表现，他说了每一次滑行都应该不负此行哈。果然是在昨天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的男子比赛中，耿文强夺得了中国钢架雪车首个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在冬奥会之前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啊。来听记者小齐的报道。 北京时间1月26号晚，在2021雪车世界杯奥地利站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耿文强以1分46秒04的总成绩与英国选手维斯顿、德国选手格罗瑟尔并列男子单人比赛冠军，创造了中国冰雪军团的新历史。这是中国首个钢架雪车世界杯冠军。赛后耿文强表示， 我感觉非常的高兴，这也是我的第一场世界杯的冠军，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团队为我们这一年付出的准备啊，然后为我们的这种付出非常感谢，然后也感谢各位赛事主办方，谢谢。 国际雪车联合会官网称， 两场比赛结束后，三名运动员在总成绩上以1%并列冠军，这也足以载入体育史册。当地时间11月19号，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世界杯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揭幕。作为雪车和钢架雪车2021-2022赛季的首个世界杯赛事及冬奥积分赛事体系中的重要赛事，中国队派出了耿文强、严文港、陈文浩参加男子钢架雪车比赛，赵丹、林辉央则力争为中国女子钢架雪车队获得更多的冬奥积分。 昨天的比赛中，严文港是1分46秒49获得第八，陈文浩1分46秒64获得第12。平昌冬奥会的冠军韩国选手尹成斌最终是获得了第13名。 中国队历史上还有一项突破哈，是获得了北欧两项的这个冬奥参赛资格。正在参加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比赛的中国队昨天迎来好消息，赵嘉文在男子个人标准台10公里越野比赛中为中国队获得一张珍贵的冬奥入场券。年轻的中国北欧两项队会在北京冬奥会实现历史上的冬奥首秀。这一次的洲际杯赛也是冬奥会的资格赛，有53人参加，前30名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来自黑龙江的赵嘉文最终排在了第22位。国家体育局冬季运动中心管理中心主任倪慧忠表示，这为中国冰雪军团实现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全项目参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欧两项包括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在1924年首届冬奥会就被确定为比赛项目。中国运动员参加过大冬会的北欧两项，在成年的高级别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和世界舞台的距离就比较远了。冬奥会更是咱们奋斗的长远目标。那么在2016年9月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黑龙江省体育局签署了共建国家北欧两项队的合作协议，北欧两项国家队成为第一支落实签约的共建队伍。那目前这个队伍呢，是在2018年6月成立的，一共有6位队员。这次参加洲际杯的比赛也是我们中国队两年来首次参加的国际比赛。 短道世界杯啊，1000米吴大靖第一名晋级，任子威犯规出局。昨天呢，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多德雷赫特站第二个比赛日，男子1000米两轮过后，吴大靖、安凯晋级，任子威犯规出局。女子1000米呢，张雨婷、张楚彤、韩雨桐携手过关。 那今天再提醒大家一下，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将会进行自由式滑雪男女障碍追逐的决赛，很多世界顶尖高手哈都会亮相云顶赛道。来听记者徐真的提醒。 Attention Go！ 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冠军布拉迪莱曼站在云顶赛道准备开始训练。去年布拉迪莱曼在格鲁吉亚的巴库里阿尼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因为膝盖受伤，他错过了去年的赛季总决赛。这一次在云顶进行的世界杯赛事是他的复出之战，作为2018年冬奥会的冠军，他渴望能在北京实现卫冕。在25号结束的预赛中，他排在第15位晋级决赛。赛后莱曼表示，能够回到起点闸感觉太好了，情感交织。战胜伤病的这一年漫长又艰难，这一年他拼尽了全力，预赛的结果虽然是第15名，但这只是付出的第一步，成绩不好不坏，一切都是为决赛预热。作为2021-2022赛季世界杯比赛的首战，众多世界名将都选择在云顶复出。布拉迪莱曼的队友布列塔尼·费伦同样因伤缺席了一整个赛季。这位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银牌获得者同样把云顶作为了复出之地。众多世界名将都给予了云顶赛道极高的评价。2021年的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世锦赛男子障碍追逐项目冠军亚历克斯·费瓦表示，能够在中国一睹冬奥赛道感觉真的很棒。这条赛道很不错，适合开展世界杯的赛事，也容易让运动员投入到比赛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冬奥会的时候，这条赛道还是会做出一些细微的调整。为了精彩的赛事，工作人员所做出的努力真的是太棒了。目前有一些新的情况正在发生，这个新的赛季我要去北京比赛了。平昌冬奥会女子障碍追逐铜牌得主芬妮史密斯难掩激动之情，她是去年世界杯的总冠军，也是近几年成绩最为优秀的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运动员。 来到中国的一路上，芬妮史密斯都在分享他的训练、比赛、行程，甚至饮食。史密斯说，他不追求任何记录，仅仅是投入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始终专注于比赛并努力赢得胜利。预赛中史密斯排名第四位。这次世界杯赛事，中国队共派出17人参赛，其中6人参加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11人参加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在25号结束的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预赛中，四位中国选手排在58位选手中的第55到58位，没能晋级决赛。在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预赛中，两位中国选手排在25位参赛选手的第24和25位。中国如果想要获得国际雪联关于获取东道主参赛席位，就需要在明年1月16号前，在为数不多的资格赛上，至少保证有一站能够排名前30位，且还要拿够80个国际雪联积分，可谓任重而道远。 别忘了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云顶滑雪公园这个比赛哈，北京体育广播将会联合新浪体育来为大家推出体坛研习社的特别策划，云顶看冬奥，人气少女谷爱凌会不会出现在这些赛道当中啊？还有哪些运动员，像天才少年苏翊鸣，能不能够解锁高难度的动作？一日社长惠凡将会连麦北京体育广播的前方记者来直播赛况，直击赛场。当然我们的嘉宾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像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名将徐梦桃的队友沈小雪，知名潮流运动博主小豪，单双板兼修的滑雪达人插队实力助阵，当然我的搭档子昂也会来参与到这个节目的直播当中啊， 嗯，没错， 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个比赛。 是的， 您可以看我们的微博直播哈。 嗯，那我们要讲的下午要连的是这个障碍追逐的测试赛， 嗯， 那我们研习嘛，先来预习一下哈，这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到底有哪些特点啊？比赛中有哪些看点？来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11月27号，相约北京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将在位于北京冬奥会崇礼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展开第一个决赛日的争夺。那么障碍追逐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字面上来理解，障碍指的是赛道上的各种地形，包括雪坝、波浪包、小跳台，还有回转弯道等等。那么追逐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它是一项竞速类的项目，由4到6名运动员为一组同时出发，按照通过终点线的顺序来决定最终的排名，也就是谁先到终点谁就赢了。那么障碍追逐这个项目呢，要求选手既要有滑行的速度，又要具备技巧性，身体的灵活性还要好。那么国家障碍追逐集训队的哈萨克族运动员哈斯提尔就介绍，这个项目的很多运动员都是从高山滑雪项目转向而来的。 作为以速度分胜负的雪上竞技项目，加之赛道的复杂多变性，障碍追逐项目对滑行技术和应变能力高度依赖的项目，运动员大多为高山滑雪转向或具备丰富的高山滑雪经验，具备扎实的滑行基础和对身体雪板极强的控制能力。 另外这个项目的一大精彩之处就在于呢，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抢占赛道位置，并且要进行超越，发生身体接触甚至是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和冰上项目的短道速滑有一些类似。我们再来听一下我国哈萨克族运动员波拉夏克的介绍。 障碍追逐比赛既具有竞速项目和高速度和刺激感，也具有技巧类滑雪项目特有的精彩跳跃、腾空动作，同时与短道速滑等同种竞技项目一样，讲究比赛战术和团队配合，对选手的滑行技术、体能状况、心理素质、表现欲、决断力和团队意识都有很高的要求。由于赛道长、速度快、比赛不可预测性强，因而具备极高的观赏性。 本次在云顶滑雪公园举办的世界杯比赛，27号将进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28号将进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那么这个项目所使用的雪板也很有特点，那么无论是双板还是单板，它的雪板两端都是翘起的，这样向前向后都可以滑行。相约北京备战冬奥，我们在云顶滑雪公园为您带来障碍追逐世界杯的报道。 嗯，下午1点到2点半哈，也请您跟子昂和惠凡来关注一下体坛研习社的直播，关注这个项目的情况。那两个项目，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我们刚才介绍的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一些项目哈。那昨天呢，北京冬奥组委举办了冬残奥会的新闻吹风会，中国残联体育部的副主任永志军表示，冬残奥会的举办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全市都要把 5G 能够铺开，车上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北京市行政区内的所有的救护车不知道是能碰到什么样的病人，一方面呢，我们要分级分类的进行调派和处置，第二个呢，要跟所在区域内的医疗中心要建立一个联系，能够达到区域内的一个相互的协同，只要是有急诊能力的医院都要覆盖。 好，来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孙彦军说，要我推荐冬日出游打卡地，那必须是冬奥会的首钢园区， 嗯， 这也是非常好的打卡地，工业遗址和冬奥会的这个元素啊相结合，棒棒的。 是， 这地儿我也有幸去过一次，确实拍出来的图太漂亮了。 哎， 嗯，说到中日之战，斯瑞说这次杜峰带了六个后卫，搭配周琦、胡金秋、张镇麟、周鹏，就是要打快。 嗯， 啊，您的想法也是跟咱们的连线嘉宾杨申说的一样哈，说再加上日本队的身高有限，这战术就是打快啊，是不是？所以现场手感应该还不错，战胜日本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哈。 是， 嗯， 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说，冬奥项目真是不太懂，不敢瞎聊啊。那没关系，这不有体坛研习社吗？ 啊，对，你们研究研究。 对，一点到两点半、啊。 对，一点到两点半，正好跟我们慧凡和子昂俩人聊聊呗。 嗯， 反正都不懂，你们瞎聊呗。 是啊，给大家、这个、 有懂的是吧？ 科普科普，对，请到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大 V 来给大家讲一讲这冬奥会这项目都是干嘛的。 嗯。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那第一场比赛跟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必须要争取胜利哈，咱们应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嗯， 北三儿说这日本的女教练，原来这个女篮的教练哈，复制到男篮的这个身上，粘贴的打法，所以说咱也不能够急躁，必定他是带着这个日本女篮在奥运会上还取得比较好的成绩，银牌嘛， 是， 所以说还是不能小视哈。 所以说还是要认真对待啊，千万不要、嗯、这个我们北京球迷也是有过几场很有自信的篮球比赛啊，这个赛季结果后来翻车了。 嗯， 千万国家队这层面不要翻车啊。 冬日打卡出游地，去密云啊，吃上一锅香香的水煮鱼、 嗯、 什么水煮鱼，水库鱼， 水库鱼。哎，确实啊，我还真去过 啊， 红鳟，这个就是它整个那个皮儿跟三文鱼似的，很好看。 嗯， 然后同时呢也还建议大家啊，居民可以去密云有一个滑雪场儿，很不错的，大家可以查一查。 也有说可以去昌平泡温泉然后戏雪的，这也不错。 昌平也有新要开的滑雪场啊，这个都有。 嗯， 就冬季运动和冬天还是很配的。 嗯，很搭的哈。1162也说了适合去省钢园啊，跟刚才那个朋友孙彦军推荐的是一样哈。尤其是这个季节去的话，就更显得那里的工业风格非常的苍劲哈。 是， 嗯，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到国足的教练哈，有高指导的，还有说米卢教练的，回顾以前的哈。 嗯， 西山晴雪说李铁指导是至高才疏，我觉得下课是可以的。1908说下课不是因为成绩差，主要是因为其他的事儿占了主导的地位。反正都有大家的看法哈。今天下午的6点钟，5点钟到7点钟这个时间段的金戈铁马，还是由我跟子昂来陪伴大家。 是的， 希望大家哈到时候继续来互动和关注。那今儿的节目到这儿，下午见。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